下的曾经和曾经，你闪烁的眼睛，我逃放的深情，化作痴痴伤心，凉了曾经的熟悉，冷了曾经的熟悉，忘了曾经我。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给我一些音乐，我是张信哲。

起了哭喊。 顽固今天，人人欢。

企业家王石。 我选的很多本科生的课，就比我女儿还小的年龄的人和他们在一块儿听课，就这俩课呢你听不懂做作业，一般很少第二天凌晨两点钟之前完成，那人就上火，上火之后牙就肿，牙肿就牙疼，拔了三颗，最后筋疲力尽，心力憔悴，这个就是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这么难这么难，我咬着牙我还是跟着，说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我一笑就信心找回来了。第一学期度日如年呢，第二学期很快就过了，我说怎么这一年就是怎么就过来了，那你有注册申请第二年。 作家阿姨。 那个时候我求职的时候坐中巴车是要往东方走，所以都是迎着太阳，那个时候我的父亲都很恼怒，但是回来的时候中巴车它是朝着夕阳的，天就是黑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我父亲在笑，晚上回到我的房间就会发现我妈妈给我煮了很多好吃的，那个时候我就梦到大睡，我就感觉自己像一只鸡想展翅飞翔，但是飞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就被迫就掉了下来，我又灰溜溜的回到了鸡窝。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他还会说，你看你三十好几了，你没房没车也不说，那么好的工作不要，你在外面混。当时我就是在想，只要我的心靠近写作的，只要这个时间够久，我是一定能写成的，即使我写不出来，我通过写作所获得的那种幸福感也是超越一个车或者房或者这是物质上的东西给我带来的那种愉悦感。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持人乔伊，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46年9月23号，香港电影导演吴宇森出生。1953年9月23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1969年9月23号，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正式成立。同样在1969年9月23号，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实验。2005年9月23号，感动中国支教模范白方礼逝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蹦蹦蹦， 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大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制作一把小